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03集，专挑鸭来选。一，出卫生间后，桑延从行李袋里抽了件衣服给温亦凡套上，他把它放到另外一张床上，而后又走到桌前，像是在拿什么东西，发出细小的动静。温亦凡小声道：“你早点睡。”之后就没去管他，他自顾自地扯起被子，钻进被窝里。这两天因为跟桑延吵架，温亦凡一个人在家压根就睡不着，这会儿精神松懈下来，极为强烈的困意向他席卷而来。此时此刻，温亦凡唯一的渴望就是睡觉，但他刚闭上眼，被窝都还没有变暖，下一刻就感觉到自己又被人抓了出来。温亦凡费力地睁开眼，就见桑延又扯着他的衣摆往上扯。啊！温亦凡懵了，他是真的不知道桑延哪儿来那么多的精力，这不是刚洗完澡吗？温亦凡委婉地说道。 桑延，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 啊？三点。想什么呢？你睡。 大概是听出了温亦凡话里的意思，桑延看了他一眼，手上的动作仍然未停。温亦凡不知道他想做什么，看他须臾，但也没有跟他计较，很快就任由他去了。温亦凡困到一闭眼就几乎要睡着的程度，迷迷糊糊之际，温亦凡能够感觉到桑延把他的衣服拉到锁骨处，旁边的台灯也被他打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听到桑延拖着尾音自言自语地低喃着：“ 哎，怎么办呀，咬破了，又得上药了。” 这一觉温亦凡睡了个昏天暗地，只觉得把这些天的觉都补了回来，疲倦也驱散了大半。温亦凡缓慢地睁开眼，感觉周身酸疼，但腿间的不适感已经消散了不少。他稍稍抬头，就见自己这会儿正躺在桑延的怀里。他不知醒来多久了，此时一只手抱着他，另一只手正漫不经心地玩着手机，像是在打发时间。察觉到温亦凡的动静，桑延低头瞧他。 醒了？ 嗯，几点了？ 温亦凡下意识地问。 四点。 啊？ 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温亦凡的眼睫动了动，半天才道： 下午四点？你不饿吗？你怎么不喊我？ 怎么没喊？你这姑娘起床气也太重了，喊三次跟我发十回火。 桑延眉尾稍扬，把手机放下。 赶紧去洗漱，然后咱俩出去吃个饭。 听桑延这么一说，温亦凡回想了一下，自己半睡半醒间似乎是被他喊了几回，他有些窘迫，顺从地爬了起来，进了卫生间。拿起牙刷，温亦凡往上边挤了点牙膏，他边刷着牙边抬头看向镜子，突然注意到自己锁骨那块的皮肤被大片的吻痕覆盖，连带着脖子上也落下了零星两点。温亦凡盯着看了好一会儿，硬着头皮继续刷牙。刚把脸洗干净，恰在这个时候，桑延也进了卫生间。温亦凡看他，桑延似乎早就洗漱过了，此时只是进来洗个手。注意到他的视线，他偏头看他，目光从上而下， 而后慢悠悠地说道：看我干什么？ 这儿有痕迹，衣服挡不住，我没法出门。 温以凡不信他看不到，但还是好脾气地指了指脖子提醒道： 哦。 桑岩盯着他指的部位，抽了张纸巾把手上的水擦干净。 你这是在怪罪我的意思啊？ 温以凡感觉自己只是想提醒他一下，这样以后他就能注意点，别在这些地方清出痕迹。怎么桑岩表现的他是那种睡过就翻脸的人一样呢？ 随后桑岩把他抱起来，再度放到洗漱台上。 他稍稍弯腰凑近了些，继续瞧着他脖子上的痕迹，玩味般地说道： 那怎么办呢？ 温以凡故作镇定道： 我一会儿看看。 清都清了，怎么还秋后算账呢？ 桑岩声线低沉，抬手抵着他的后颈，不动声色地往自己的方向拉。 不过也行，我这人很公平。 嗯？ 要不这样， 温以凡抬头对上桑岩喉结的位置，跟他完全不一样，桑岩身上没有落下半点痕迹，看着白皙而干净。 啊？ 桑岩继续摁着温以凡，一寸一寸地拉向自己，轻笑了一声： 你现在给我亲一个出来。 两人换了身衣服之后也没再拖延，出了房间，温以凡悄悄看向桑岩，注意到他喉结右边的吻痕，顿时回想起刚刚在卫生间里的事情。他心虚地挪开眼，主动问道： 你想吃点什么？ 你以前不是在这上大学吗？你推荐一个。 桑岩懒洋洋地说道： 我推荐吗？ 温以凡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笑着说道： 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喜欢这附近的一家果条店，因为做得很好吃又很便宜，所以我当时经常来。 嗯，那就吃这家。 桑岩嗯了一声。出了酒店，温以凡牵着他走在前头给他带路。本以为会很顺利，但大学毕业之后，温以凡搬离学校便离开了这片区域。这么些年，附近许多店面都转让重建，路道也翻新加固，很多事物都发生了变化。因此虽然这个地段温以凡曾经走过上百次，但这会儿也有些茫然。一路往前走到一个交叉路口时，温以凡纠结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凭着感觉往右边走。后头的桑岩忽地出声： 走错了。 啊？ 来的时候我看到附近有家果条店，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家，往那边走。 桑岩往另一个方向抬了抬下巴，轻描淡写道： 是吗？ 温以凡本就不确定，被他一说就动摇了起来，往桑岩说的方向走。 那就走这边吧，我太久没有来了，也不太认得路。 顺着这条街道一直向前，再穿过两三条小巷，两人在一条巷子里找到了这家果条店。店面很旧，店内光线昏沉，装修气氛看着不佳，但生意很好。这会儿接近五点半，里边已经坐了不少学生，两人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。老板是一个中年女人，笑容很和蔼，一见到有客人就走了过来，问道： 同学吃点什么呀？ 很快老板注意到温以凡的模样，似乎是还记得他，笑着跟他打了声招呼： 哎，好久不见呀，毕竟那么多年了还来光顾我的生意啊。 温以凡也笑着点了点头。啊，刚好过来了。说着，温以凡指了指墙上的菜单，让桑岩看看想吃点什么。桑岩散漫道：“你点就行。”闻声，老板看向旁边的桑岩，打量了他一会儿，乐呵呵地问道：“帅哥啊，你以前是不是也来这儿吃过饭呀？”桑岩抬头，温以凡愣了一下：“没有的，他第一次来。” 啊，我感觉有点眼熟，可能是记错了吧。 老板也没有太在意，桑岩轻轻颔首，没有说话。点完单后，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会儿话。桑岩意味不明地问道：“ 还疼不疼？”“ 还好。” 温以凡一顿，立刻反应过来他话里的意思，不自在地低下头。他在此刻才后知后觉地再度后悔起自己昨晚那挑衅式的言论。没过多久，桑岩接了个电话，听他的口吻似是同事打来的。他还坐在原来的位置懒散地听着，说话的腔调却比平时多了几分认真。温一帆没有打扰他，但也没事儿干，干脆刷起了微博。过了好半晌，桑岩结束了电话。 看什么呢？ 温以凡恰好刷到一个好笑的微博，递过去给他看。 你看这个，还挺搞笑的。 桑岩接过手机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指尖不经意碰到消息一栏，他垂眸对上了温以凡微博的一列消息，注意到其中一条消息，他眉眼动了动，下意识地点了进去，就看到了温以凡先前发的两条私信。桑岩边看边挑眉，第一条被博主回了个收到，但最新的一条没有得到回应，看着可怜兮兮的。 匿名打码，怎么追自己得罪过的人？ 桑岩沉吟片刻，而后慢腾腾地输入了三个字，点击发送。坐在对面的温以凡注意到他的举动，见桑岩似乎还打起了字，他有些懵，但又觉得自己的手机里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，他有些纳闷，问道：“ 你在打字吗？”“ 嗯。”桑岩勾唇，理直气壮地嗯了一声，把手机递回给他。温以凡垂眸一看，立刻对上了自己跟那个树洞博的私信界面。一瞬间，温以凡想起了他之前发的那些话，他有些尴尬，只来得及看到桑岩发的最后两个字是到了，下意识的就认为是追到了，他立刻退了出来，恰好菜也在这个时候上来了。温以凡松了口气，又突然觉得有什么不对劲，趁着桑岩在倒水，他又拿起手机再度打开了微博，刚刚的界面还没有关掉，温以凡一眼就看到桑岩发送的是睡到了。温以凡盯着看了三秒，又抬起眼看向对面的桑岩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